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程序装载 640K 的内存真的不够用吗？那计算机这个行业的历史上呢，有过很多成功的预言，最著名的自然是摩尔定律了。当然呢，免不了的也会有很多失败的预测。其中一个最有名的呢，就是比尔盖茨在上世纪80年代说的 640K ought to be enough for anyone。 那翻译成中文呢，是说 640K 内存呢，对哪个人来说都够用了。那个年代里呢，微软开发的还是 DOS 操作系统，那大部分程序员们呢，还是在绞尽脑汁想要用好这极为有限的 640K 的内存。而今天呢，我手头的开发机上已经是有 16G 的内存了，那相比当时呢，上升了10000倍还不止。那这句话呢，在当时看来是不是也是完全的无稽之谈呢？它到底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吗？那这一讲里呢，我就和你一起来看一看。那上一讲里呢，我们看到了怎么通过链接器把多个文件合并成一个最终的可执行文件。那在运行这些可执行文件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通过一个装载器去解析 ELF 或者 PE 格式的可执行文件。装载器会把对应的指令和数据加载到内存里面来，让 CPU 去执行。那说起来呢，只是加载到内存里面这一句话的事儿，但实际呢，装载器其实是要满足两个要求。第一个呢，是我们可执行的程序加载后占用的内存空间看起来应该是连续的。那我们在第六讲里面讲过，执行指令的时候呢，程序计数器是不断的自增，指令是顺序的一条一条执行下去的。这个也就意味着呢，这一条一条的指令呢，需要连续的存储在一起。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同时去加载很多个程序，而且不能让程序自己规定在内存中到底加载在什么样的位置。虽然呢，编译出来的指令里面已经有了对应的各种各样的内存地址，但是实际加载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确保这个程序一定加载在哪一段内存地址上。因为我们现在的计算机呢，通常会同时运行很多个程序，可能你想要的内存地址已经被其他加载的程序占用了。那要满足这两个基本的要求呢，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呢，我们可以在内存里面找到一段连续的内存空间，然后分配给装载的程序，然后呢，把这段连续的内存空间地址呢，跟程序指令里面指定的内存地址呢，做一个映射。那我们把指令里面用到的内存地址呢，我们称之为虚拟内存地址啊，叫做 virtual memory address。 然后呢，在内存硬件里面的实际的空间地址呢，我们把它叫做物理内存地址，就是 physical memory address。 那程序里面呢，有指令和各种各样的内存地址，我们只需要去关心虚拟内存地址就好了。对于任何一个程序来说呢，它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存地址。那我们维护一个虚拟内存到物理内存之间的映射表，这样呢，实际程序指令执行的时候，就会通过虚拟内存地址找到对应的物理内存地址，然后去执行就好了。因为是连续的内存地址空间，所以我们只需要维护映射的起始地址和对应的空间大小就好了，所以这个映射表也不会特别大。那这种我们去找出一段连续的物理内存和虚拟内存进行映射的方法呢，在内存管理里面呢，我们叫做分段 segmentation。 这里的段呢，就是指系统分配出来那个连续的内存空间。那分段的办法很好呢，它其实解决了程序本身其实就不需要去关心具体的物理内存地址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它有一些不足之处。那第一个呢，就是内存碎片的问题。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我手头的这台电脑呢，有 1GB 的内存。我们先启动了一个图形渲染程序，占用了512兆的内存。接着呢，启动了一个 Chrome 浏览器，又占用了128兆的内存。再启动了一个我在运行的 Python 的程序，那占用了256兆的内存。这个时候呢，我们关掉 Chrome， 那空闲的内存呢，应该是1024减去512减去256等于256兆的内存。那按理说呢，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再去装载一个200兆的程序，但是呢，这200兆的内存空间不是连续的，而是被分割成了两段独立的128兆的内存。所以呢，实际情况就变成我们的程序没有办法加载进来了，因为我拿不到一段连续200兆的内存地址。那当然呢，这个我们也有办法解决。解决的办法呢，叫内存交换。那我们可以把 Python 程序占用的那256兆内存呢，写回到磁盘上，然后呢，再从磁盘上读回来，重新加载到内存里。不过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不再把它加载到原来的位置，而是紧跟在那已经被占用了的512兆的内存后面。这样呢，两个空洞的128兆的这个内存呢，重新又变成了一段连续的256兆的内存空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加载一个新的200兆的程序。那如果你自己安装过 Linux 的操作系统呢，你肯定会遇到过说需要去分配一个 swap 硬盘分区的问题呢。这块分出来的磁盘空间呢，其实就是专门给 Linux 操作系统进行内存交换来用的。那 虚拟内存分段再加上内存交换，似乎呢看起来已经解决了计算机同时装载运行很多个程序的问题了。不过呢，你千万不要大意，这三角的组合呢仍然会遇到一个性能瓶颈。硬盘的访问速度呢要比内存要慢很多，而每一次内存交换呢，我们都需要把一大段连续的内存写到磁盘上，所以呢内存交换的时候，交换的其实是一个很占内存空间的程序呢。那这个时候呢，整个机器就是会显得特别特别的卡顿。那既然问题我们知道是出现在内存碎片和内存交换的空间太大上，那么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少出现一些内存碎片就好了。另外呢，到需要进行内存交换的时候，我们要让需要交换写入或者从磁盘装载的数据更少一点，这样呢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办法呢在内存管理里面呢叫做内存的分页。那跟分段这样分配一整段连续的空间给到程序比呢，分页呢其实是把我们整个的物理内存空间切成一段一段固定尺寸的大小，那对应的程序所需要占用的虚拟内存的空间呢也同样切成一段段固定尺寸的大小。不过呢，这样一段连续而且尺寸固定的内存空间呢，我们叫它页，也就是配置。那从虚拟内存到物理内存的映射呢，不再是去拿整段连续的内存的物理地址，而是按照一个一个页来的。页的尺寸呢一般远远会小于整个程序的大小，在 Linux 下呢，我们通常只会把它设置成 4KB。 你也可以通过一个 getconf 的命令呢，看看你手头的 Linux 系统设置的页的大小，就是去调用 getconf 然后大写的 page 下划线 size。 因为内存空间呢都是预先划分好的，也就没有了不能使用的碎片，而只有被释放出来的很多 4KB 的页。即使我们的内存空间不够呢，需要让现有的正在运行的其他程序通过内存交换释放出一些内存的页来，一次性写入磁盘的呢也是只有少数的一个页或者几个页，那不会去花太多的时间让整个机器被内存交换的过程呢给卡住。那更进一步的呢，分页的方式呢使得我们在加载程序的时候不再需要一次性把程序都加载到物理内存里来，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虚拟内存跟物理内存的页进行了映射之后呢，并不真的把页加载到物理内存里面，而只是在我们程序运行需要用到对应的特定的页里面的指令和数据的时候再去加载到物理内存里面来。那实际上呢，我们的操作系统也是这么做的，当我们要去读取特定的页发现数据没有加载到物理内存里面呢，我们就会触发一个来自 CPU 的缺页错误叫 page fault。 那我们的操作系统呢会捕捉到这个错误，然后将对应的页从存放在磁盘上的这个虚拟内存里面读出来加载到物理内存里面。这种方式呢使得我们可以去运行那些比我们的实际物理内存还要大的程序，同时呢，这样一来，任何一个程序呢，它不需要一次性加载完所有的指令和数据，只需要加载当前需要用到的就好了。那通过虚拟内存、内存交换和内存分页这三个技术的组合呢，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让程序不需要考虑实际的物理内存地址、物理内存到底有多大和当前分配空间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和方法呢，对我们的程序编写啊、我们的编译乃至链接的过程呢，其实都是透明的。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在计算机的软硬件开发中常用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加入一个间接层。通过我们引入了虚拟内存、页的映射和内存的交换，我们的程序本身呢就不需要再去考虑对应真实的内存地址，去考虑程序是怎么加载乃至于内存怎么管理的这个问题了。那任何一个程序呢只需要把内存当成一块完整而连续的空间来用就好了。那现在回到开头我问你的问题，我们的电脑只要 640K 内存就够了吗？那很显然现在看来呢，比尔盖茨的这个判断是不合理的。但他为什么会那么认为呢？因为他也是一个很优秀的程序员啊。在虚拟内存、内存交换和内存分页这三个东西结合之下，你就会发现，诶，我作为一个程序员要运行一个程序必须需要的内存其实很少的， CPU 只要执行当前的指令，极限情况下我内存加载一页就好了，再大的程序也可以分成一页，然后每次呢只要用到对应的数据和指令的时候从内存硬盘上交换到内存里面来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 4K 内存一页的大小呢 640K 内存都足足放得下160页，也无怪乎呢比尔盖茨会说啊，我们只需要 644K 内存对任何人都够了这样的话。不过呢，实际的开发应用当中呢，硬盘的访问速度比内存慢很多，所以呢我们现在计算机没有几个 G 的内存呢都不太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那么对于除了程序分页装载这种方式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优化内存使用的方式吗？那我们下一讲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动态装载，学习一下让两个不同的应用程序共用一个共享程序库的办法。那想要更深入的去理解代码装载的详细过程呢，我会推荐你去阅读一下《程序员的自我修养：链接、装载和库》这本书，其中的第一章和第六章。 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那请你想一想啊，在 Java 这样使用虚拟机的编程语言里面，我们写的程序是什么装载到内存里面来的呢？啊，它也和我们讲的一样，是通过内存分页和内存交换的方式加载到内存里面来的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疑问，和大家一起探讨。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呢，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